民事索赔主体的身份障碍，拷问着法律的缺憾。那今天节目我们还要关注一起遗产继承案件，企业家王先生突然病故，留下了包括20多套房产在内的巨额财产。他的妻子王女士在做遗产公证期间，继承事宜突然被叫停，原来丈夫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女，而且私生女是不愿意做亲子鉴定，那么王女士的巨额财产继承只能一再搁置，那么这个死局该如何破解？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一场车祸，一名老人被撞死了，老人是谁呢？没有人知道。谁能替无名氏维权？那最终当地民政局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6万多元。最近河南濮阳台前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政局并非事故被害人的近亲属，并且没有给被害人支付任何的费用，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最终驳回了民政局的诉讼请求。那这些年呢，因为车祸死亡的无名氏维权问题日益凸显，缺少法律明确规定，民事索赔主体的身份障碍拷问着法律的缺憾。那这个事件是这样的，在2014年8月11号凌晨5点多，司机张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撞倒了一名步行老人，致其当场死亡。那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资料。事故发生后，经过交警认定，司机张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然而死者这位老人身份不明，也一直没有亲友来认领，那这个案件的民事赔偿责任难以追究。无名死者的人身权利该怎么办？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如何体现？无名氏维权问题陷入僵局。那县民政局就认为，无名氏作为国家公民，其生前死后的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民政局作为法定的社会救助机构，是政府负责处理社会救济事务的部门，有职责代被害人及其家属来主张权利，因而决定提起诉讼，为无名氏维权。那诉讼就要求肇事司机以及该肇事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挂靠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是26万多元，在庭审的时候又将赔偿数额变更为了36万多元。那被告认为说，原告就是民政局，和被害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承担救助被害人的义务，也没有垫付任何费用。另外，虽然无名氏的赔偿权利人还没有出现，但是不排除以后不现身找保险公司来进行索赔。那近年来，在刑事犯罪和交通事故当中致死的被害人因为身份不能够核实而成为无名氏的案例并不少见。那为了维护无名氏及其亲属的权益，各地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尝试建议由民政部门来作为亲人提出民事诉讼，但是由于法律定位上的空白，民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常常遭到被告的质疑，为无名氏维权也面临着于法无据的这个尴尬局面。那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民政局并不是本次事故被害人的近亲属，并且没有给被害人支付任何的费用，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驳回了原告台前县民政局的诉讼请求。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永福律师。你好，陈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给听众介绍一下，作为一个无名的死者，他有哪些人身权利呢？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死者的人身权利呢，一般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 嗯， 那么其中人格权呢，就包括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等。而人格权还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对于自己遗体的这种完整权。 遗体的完整权。 对。 嗯。 那么身份权呢，包括监护权、亲属权，那么以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那么本案中间我们所要涉及到的，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份权里面的亲属权，关于无名死者死亡后，那么到底由谁来享有诉讼权利，并且行使赔偿请求权。 嗯，其实我们听您介绍之后，一个死者他也有很多的法律权利的。 对。 嗯，那么为这个无名氏来维权，谁有资格呢？是民政、公安、检察院？那么民事诉讼法是怎么规定的呢？ 那么按照我国的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18条的规定，那么被侵权人死亡以后，那么他的近亲属 是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 嗯，听清楚是没问题的。 对、 嗯、 那么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提到了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为侵权行为遭受直接损害的受害人，以及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法律上规定的只有死者的近亲属才享有请求权、 哦、 那么我们的侵权责任法是没有赋予死者近亲属之外的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可以享有这个提起赔偿的权利。 嗯， 那么故此呢，交通事故无名死的这个赔偿的主体，那么依然为死者近亲属，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嗯，那通过这个案件的判决，这个民政局又败诉了，难道就说这个真的撞死无名氏就白撞了吗？ 如果因为侵权行为人造成侵权，那么如果他要构成犯罪的话，是依法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嗯， 那么如果死者的身份被核实确认或者其近亲属知情以后，那么最长的20年的诉讼时间之内是可以随时提起索赔的。 20年， 对。 嗯， 那么当然死者的身份无法核实、 嗯、 赔偿请求权利人也无法确定， 对， 那么确实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但是我们要为了防止撞了白撞，同时我们是否是基于考虑到有利于保护无名者近亲属、 嗯、 死者无名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呢？那么如果无名死者近亲属在随时出现以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赔偿款，那么与其他死者的近亲属相比、 哦， 他需要委托律师诉讼，参与法院的这个诉讼，那么相比的话，那这种拿了赔偿款是不是又白拿呢？这种不公平呢？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如何处理？ 嗯嗯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老人这个被撞死之后一直没有人来认领，然后比如说一些民政机构代为打官司，但是之后呢这个亲属出现了， 嗯， 他呢可能就等着这个呢，你们都弄完了以后我也不用再去起诉了，不用再打官司了。 对， 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对， 我直接拿赔偿款走人了。 对，我就拿了赔偿，我就白拿了。 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 嗯，那目前这种情况，比如说无名氏的这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怎么计算？这赔偿的如果真的获赔以后怎么去处理呢？ 关于赔偿标准和这个赔偿款的问题呢，那么他和不管这个有名和无名，他的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关于交通事故的死者赔偿项目，它不仅包括死亡赔偿金，还包括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以及亲属办理丧葬费的各项费用。但是这一切的费用的标准必须要找到死者确认他的身份之后才能够准确计算。那么如果死者是无名氏，不知道其年龄户籍，也不知道有没有抚养人，那么如何计算其赔偿金额呢？是按照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按照60岁以上还是60岁以下？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系列的技术问题。那么实践中交警部门为了结案，那么往往根据尸体检验结果来推算出死者的年龄或者他的户籍身份。那么同时公安部关于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也明确提到了，对于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其身份暂时按照城镇居民计算，那么年龄则按照法医鉴定的报告的大约年龄的中间段来计算，那么等到核查出他的身份以后再按照实际年龄和重新计算。 嗯，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民政局来带无名氏进行维权，也有这个判胜了的啊，那这个钱如果说真的赔了几万几十万，那这钱归谁呢？ 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实践的现象，那么民政局代为赔偿以后，那么有的是由民政局代管，那么有的呢、 哦、 有的是由交通事故的社会公益基金， 嗯嗯， 那么来保管， 来救助那些遇到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受伤有家庭比较困难的人救助这方面的。 对对对。 嗯，那这个刚才您谈到，比如说这个民政局代为维权之后，这个死者亲属又突然出现了，那如果说这个真正是这个亲属当时不知道老人出事了，后来获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民政局又替他打完官司了，获得赔偿了，那这个亲属是有理由把钱都拿走的。 对，那么这个 是受法律保护的。 当然受法律保护。 嗯， 那么这是法律上对于近亲属享有的这个身份权所决定的。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民政局认为这是一起公益诉讼，那这个案件如果圆满解决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啊，那您认为呢？ 我认为公益诉讼呢，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是有明确规定的。 嗯， 那么只有环境污染或者是侵害众多消费者的这种权益的，才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嗯， 那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无名使者，他的权利是认为涉及的公民， 嗯， 公共利益。一个有名或者无名，那么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如果说无名使者他是公共利益，那有名的那就不是公共利益了吗？那显然这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 嗯，那么过去毕竟有过赢的案例，有民政部门赢的案例，他为什么赢了呢？ 目前我了解的支持胜诉的这个案例呢，几乎全部是由检察机关那么作为原告，有的是或者是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或者是作为检察建议，那么由民政部门来启动索赔程序。那么这种呢，当然有它的这个特殊性，但是目前一般来说，它的主要的还是达成的和解，由民政机关和侵权行为人达成的和解，最后赔偿，而并不是通过法院胜诉、判决胜诉的方式，这个很罕见。 嗯，就经过调解之后达成赔偿协议的。 对。 嗯，那像类似案件啊，有评论说是有法律空缺的，那您有什么呼吁吗？ 针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法律的空缺，那么也不需要去呼吁，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公民身份信息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指纹呐、或 DNA 信息的录入，那么随着这个管理工作的加强以后，那么以后呢，那么这个无名使者的身份可以得到很快的或简单确认，那么也便于他的亲属也随时可以更加容易，那么因此也就不用担心这个撞了白撞的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个建议的话，那么这个需要立法来解决。那么按照民政部门如果要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来行使代替无名使者的进行诉讼行使这项权利的话，那么这必须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必须要通过法律来制定。 嗯， 那么当然现实可行的做法可能说通过司法解释，对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这种公益诉讼进行一个扩大化的解释，把这种所谓无名使者的赔偿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畴。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有越权解释的这种嫌疑。所以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是说我们为了防止撞了白撞而立法，但是之前我也提到了，这种死者可能出现了，我等着你代替我拿了赔偿款， 故意不去暴露是我是他的近亲属身份。 对，等到你拿到了，我再拿了赔偿款，我白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需要留给司法机关去思考吧。 嗯，可能也不是光一个立法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哈。您刚谈到就是说，如果将来我们这种身份的核实的这种信息的科技度更发达了，比如说输入指纹等等，那么可能我们这种无名氏会越来越少， 对， 那这种案件也会越来越少。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妻子过户亡夫20套房产，但半路却杀出了个私生女。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遗产继承的案件。浙江媒体近日报道说，企业家王先生突然病故，留下了包括20多套房产在内的巨额财产， 那按照规定，王先生的妻子王女士就做遗产公证，准备将房产过户到自己的一双儿女名下。就在他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期间呢，公证处突然向国土部门发函叫停，理由是接到举报，王先生还有一个私生女同样具有财产继承权，那此前的公证无效。那王女士就接受了这个私生女存在的现实，希望等问题解决，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大半年，而她发现这似乎是进入了一个死局。王先生的丈夫经商多年，生前为人低调，他的巨额财富直到近几年才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一笔财富来源于拆迁。1990年前后，王女士的丈夫悄悄在东阳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段整体买下了一个老招待所，几年前老城区拆迁，招待所一下子变成了20多套房子。那去年12月份，48岁的王先生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他留下的遗产除了上述房产之外，还有一个红木家具厂、一家生态农业公司、一辆进口车。那他妻子王女士告诉记者说，和巨额财遗产一起到来的是丈夫公司即将到期的1600万银行贷款。那他的想法呢，是将继承的部分房产出售或作为抵押续贷，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由于丈夫去世突然没有留下遗嘱，那按照规定，王女士和一双儿女要继承遗产必须经过公证。今年年初，王女士来到了公证处，经过调查呢，公证处出具了相关的公证书。那此后，王女士就开始为这20多套房子办理过户手续，房产证办得很顺利，但是在办理土地证过程当中，王女士突然收到了国土部门的通知，说所有房产的过户手续被紧急叫停了。那国土部门告诉他，公证处发来了一份关于暂停王某某遗产后续转移变更的法律意见书，那理由是有人举报王先生有个私生女，根据法律规定，私生女也享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公证处马上进行了解，发现呢，王先生在外面确实有一个4-5岁的小女孩，现在寄养在王先生的亲戚家，很多人证实这是王先生和一名女大学生生的女儿。王女士说，1600万的银行贷款已经到期，连利息都付不出了，房子不能过户，银行不肯放款，运转资金都没有，家里平时生活费现在都是拼拼凑凑。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她选择接受现实，和丈夫的这位私生女来共分财产。为此，她愿意让自己的儿女和这位私生女进行亲子鉴定，并且在今年9月份交了12000的亲子鉴定费，但没想到公证处却告诉他说，私生女不愿意进行亲子鉴定，事情没法解决，房产过户只能继续搁置。公证处公证员说，我们没有权利逼迫他人前来鉴定身份，私生女的身份不能确定，公证处无法收回暂停法律意见书。那为了这个事情，公证处也曾经向中央和省里的公证协会专家来进行请教，比如说采取报纸公告或者王女士提供担保，但最后都因为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只能放弃了。那这个死局该如何破解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永福律师。你好，陈律师。 你好，主持人。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私生女在继承方面有哪些法律权利呢？ 关于私生女这个说法是我们口头的说法，那么在继承法上我们把它称为非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都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第一顺序，而且是。 对。那么第一顺序都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 三个。 对。 配偶、父母、子女。 那么这个在我们继承法第10条是有明确规定的。 这个案件当中哈，那如果说确定私生女的身份，只是假设啊，那她能分到多少遗产？怎么来分的？ 那么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不考虑王先生他还有这个其他，比如说他的父母啊。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那么 就考虑妻子和孩子。 对，那么遗产分配的这个比例，首先第一个，王先生和他的财产呢，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要先分一半给他的这个妻子王女士。 50%是妻子的。 对，那么剩下的50%呢，再由他的妻子，还有他妻子王女士的一双子女，还以及这个所谓的私生女，再由他们四个去平均计。 四个再平分这50%。 对。那么最后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么王女士她自己个人 分的二分之一再加八分之一，那么就是可以获得八分之五的财产份额。 嗯、 哦，而他的一双子女和他的私生女呢，这他们人均可以获得遗产的八分之一的份额。 嗯， 那么是这样规定的，法律上。 嗯，作为妻子是获了50%，是大头，应该是说。 对。 嗯，那像这个案件当中，据报道说，私生女不愿意进行亲子鉴定，我们可能这报道比较含糊啊，因为这孩子才四五岁，而且说这个孩子生母是个女大学生，现在已经失联的状态。 嗯。 这个孩子是寄养在王先生的一个亲戚家里面，那公证处表示说，这个私生女目前不愿意做亲子鉴定，我们不太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做，是目前的监护人不让做吗？还是怎么？怎么样啊？那目前就是说私生女不愿做亲子鉴定，但是这个所有财产事儿就没法解决了吗？这个房产过户就继续搁置着吗？ 那不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亲子鉴定因为它具有人身权利的这个性质， 嗯， 那么你确实是不能强迫或者逼迫他来做个鉴定，你不能强迫的这个绑着他，对，你不能绑着他拉过来说你给他这个抽血啊、化验啊什么的，那是不行的。 嗯，嗯， 那必须要由他自己自愿的。 嗯， 但是呢，法律上对于如果说你拒不进行这种鉴定，那么法律上是做出了有这样的证据的裁判规则。 嗯， 那么如果一方拒绝鉴定的话，那就视为你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最后你要依法承担这个不利后果。 有不利后果你要承担的。 对， 哦， 但是你不能强迫他做。 嗯， 那么这一点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3， 嗯， 那么第二条。那么说得很明确， 嗯， 比如说夫妻一方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 嗯， 如果已经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是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这种请求成立。 嗯， 那么如果一方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且提供了必要的证据证明， 嗯， 但是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那么他呢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嗯， 这个时候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哦， 那么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规则， 嗯， 王女士是可以向法院可以要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 嗯，嗯， 那么如果私生女拒绝鉴定，但是她又提出这个遗产继承的话，那么没有相反的证据，那么最后法院就判决确认她的这种关系不存在。 嗯，那现在去报道说公证处说了你有私生女，所以之前呢因为王女士跟自个儿的一双儿女已经做过公证了，那公证还作废了。 嗯， 说作废了，这个因为你有私生女嘛，之前的公证是作废了的。 嗯，那如果按照有你以前的公证是对于你当时这种继承人的继承权利而言的，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婚外的一个非婚生子女， 嗯， 那么你的对于财产的这种公证的处分的权利， 嗯， 那就丧失了，那你这个处分权的基础就存在有问题了。 嗯， 你将 哦 这个非婚生子女可能期待获得的财产权利，你将它进行了处分， 嗯， 那么这是一个无权的处分的权利。 嗯，那不为什么说那他既然不愿意做这个亲子鉴定，为什么不能说这个私生女是视同你放弃继承了，可以这么说吗？ 嗯，那么私生女现在在法律上她只有15岁，那么她是一个， 嗯， 无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啊， 那么她不能自由的表达意志， 嗯， 那么必须要找到她的监护人， 嗯， 那么由她的监护人来决定这种，但是她监护人她的母亲她现在找不到，那么但是呢， 嗯， 这个案例里面提到了说她是寄养在王先生的亲戚家， 对， 那么她的亲戚呢作为这个抚养人，那么我们认为她的亲戚应当是她的监护人， 嗯， 那么如果她的亲戚不愿意做监护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要求，那么王女士可以要求法院来确认或者是判定她的这个监护人。 哦，就王女士说我同意做亲子鉴定，那么判定对方也要来做亲子鉴定，对方要不来做的话，那么她承担不利后果。 嗯，对。 嗯，那如果说等到这位私生女啊长得成年以后了，比如说18岁以后了，那过十几年之后，那这个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吗？财产继承方面的事情，咱们这是一个假设啊。 嗯， 她成年以后， 首先第一个我要明确的是，即便她现在未成年， 嗯， 那么这个也可以进行的， 由她现在监护人来进行一个， 对，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要求法院去判决这种方式。 哦，嗯， 那么如果等到这个私生女她年满18周岁以后，她可以正确表达意志以后， 嗯， 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他如果说他这个法院那么会通知他参与诉讼，那么你要表达你到底是要参与呢，还是要这个继承的意思，你要明确。 嗯，对，还是放弃啊？ 对，如果你不明确的话，那么我们视为你不放弃，那就把你强行的拉入到诉讼进来。 嗯嗯，那像这个案件当中，王女士和一双儿女要继承丈夫的这个遗产是必须要经过公证的，这是法律规定的。 公证并不是唯一的解决的方式。那么公证可能是私下我们在协商的确定的方时候，那么可以。但是最终解决的方式还是要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特别是本案中间具有这种非婚生子女这种争议的情况，那只能通过司法来定分指针。 如果说没有这个所谓的突然来的私生女的话，那么按照公证就没问题了，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报道说啊，王女士这些房子啊办得很顺利，但是在办理土地证过程当中，是国土部来通知了，说那所有的房产过户被叫停了，因为你这个有这个私生女的问题。那这里面房产证和土地证有哪些区别呢？ 那么按照我们的法律的规定，这个房地一体主义，那么就地随房走，房随地移，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体的。但是以前呢，我们的登记机关分为国土和房产，它是分别办的证。但是现在我们的法律这个发生了这个变化，我们的登记现在已经登记机关发生了统一登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国土和房产呢，最后我们只有一个证，那么合二为一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以后呢，它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呢，因为房产证和国土证， 土地证。 对，房产证和这个土地证，那么目前这种过程中间，它是由不同的机关办理，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差，那么刚好卡在这个时间的差中间的公证处就出来了，叫停了。 我看报道说已经办完了房产证了，那就是说这些房子已经落到王女士的一双儿女名下了。 你即便落到他的儿女名下，但是如果说你这种处分是有问题的，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异议登记的方式，通过法院的诉讼的方式撤销的。 那目前看，这个王女士认为自己陷入一个死局了，只能通过诉讼，这是最佳解决办法吗？ 那么如果目前确实是说你无法通过这种公证的方式处理，直接变更，那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遗产分配的这种继承诉讼。那么王女士，那么她呢可以向法院，或者是她的子女可以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要求确认他们的遗产份额，或者要求直接进行分割。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会把这个私生女通知他的监护，通知他的监护人参与诉讼，纳入进来进行判决。那么最后呢，法院可以根据他们具体查明的这种事实，那么确认最后他们的各自的财产的份额，那么最后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争议纠纷。 就说你这个女孩，你现在可能监护人认为你不愿意来做的这个亲子鉴定的话，那么通过法院这个程序是可以通知到你的，你做还是不做亲子鉴定。 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监护人，那么他呢不得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就是说他的监护人你不能代替他拒绝接受这种遗产的表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作为监护人来讲，你必须要接受这种，你否则的话你就损害了他的利益。那么这个来讲，我们法律上那是不允许的，监护人是不能这么做的。就是监护人你的行为或者你的义务，就是说保障被监护人他的这个利益，你要防止他利益被这个就是被剥夺或者被侵占。 那如果说咱们假设这个监护人说我们就不做亲子鉴定，就不做， 那么如果说你要真要不做， 算是放弃吗？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你不做亲子鉴定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强迫你来做的。 对呀、 对吧？你不能强迫做，但是我们的证据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看，比如这个私生女她是不是有充分的或者有初步的合理的证据能够证明她是跟王先生有关系。那么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证据，这个时候法院就要判决，那你就不存在亲子关系了。 你要承担不利后果。 对。 那就遗产没有你的份儿了。 当然。 那如果说你要做了亲子鉴定的话，那么有这个结果出来的话，那么就严格按照这个法定程序来进行 那当然 的继承。 你要有了亲子鉴定，那当然说这种可以确认你的身份以后，那当然是可以顺理成章的可以继承。 那您说万一要现在他目前的亲戚的监护人和将来生母突然出现了，还会有一些矛盾吗？万一要意见不一致的话。 那么这个呢，那当然是可能会有情况，但是他的生母即便再出现，也不见得他就是当然的监护人。因为我们的监护人必须要经过法定程序，你的已经失踪了，他们这个私生女她是由她的亲戚抚养，那么一直在抚养，从一岁抚养到五岁，那么抚养五年以后，她是她的法定的这个可以认为是法定的监护人。 生母不一定是监护人。 对，生母你突然出现的话，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可能是具有她的这个监护权的。那么你生母要想获得监护权，你必须要通过司法途径去确认判决监护权，变更监护权 的， 对， 你才能够决定怎么样。 对，是这样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永福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司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